而各方最重要的是要赶紧去支持鼓励阿富汗的各个派别、各个民族加强团结，通过对话和协商找到一条阿富汗人民能够接受而且符合他们利益和国情一个开放包容的政治框架，能够尽快实现政治平稳过渡，停止战争，让人民能够稳定下来。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新增64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大部分来自首府悉尼。州长宣布延长悉尼的封锁措施一个月，直至下个月底，并且执行更多防疫限制措施，包括民众外出必须戴口罩，以及在悉尼12个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实施晚九朝五的宵禁。违者将会被罚款和要求自我隔离14日，大约200万名居民受到影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但是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49点，跌466点，总成交金额204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7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3点，跌2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5.4升4.2，美团193.4跌9.2，阿里巴巴157.9跌4.2，盈富基金25.38跌4.6，药明生物105.3跌8.5，港交所463.2跌9.4，比亚迪股份250.4跌8蚊，快手68.05升2.3。小米集团23.45跌5.5，中国移动50.6跌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613，瑞士法郎8.493，澳元5.547，加元6.037，新西兰元5.315，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7.1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08。日经平均指数报27013点，跌267点。港金现价报166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9美元，卖出178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有少少挤塞。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都是挤塞慢车的。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车多繁忙，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另外，龙翔道西行啦，近住新光中心嗰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彩虹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 港那段车龙一路排到去康湖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1。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是早上的6: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用体，没有不可能。今届残奥会同奥运会一样，因为全球疫情而延期一年举行，但是赛事仍然保留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的名称。主赛区包括7个位于东京中部商业区的场地，好似新国立竞技场同成日举办演唱会的日本舞蹈馆。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首次以电视剧嘅形式全景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场奠定中国未来嘅经典战役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大家好，我系马俊伟。真正嘅快活人系点？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佢更快活，咁你就系真正嘅快活人。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米津玄师全新 single《Pretty Blue》入边收录咗三首嘅歌，而其中嘅一首就系《死神》。歌曲改编自三游庭元朝嘅古典剧目《死神》，而米津喺 MV 入边饰演嘅灵界使者，就系同片段入边所见嘅一样，与观众牵引出生命嘅哲学。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死神》。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有来自米津玄师的《死神》。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收到音乐，收到音乐。 月二十号骚动音乐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哇， 系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已经摆咗上去网上面，大家可以睇到，可以留言，可以拣歌啦。 呢一个题材系每个人都关事，我觉得系。 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谂法嘅，系咪？ 冇错， 呢个你细个睇过嘅儿童节目啊，属于你哋年代啦。 嗯， 究竟系睇边一套咧？嗰阵时有啲咩嘅回忆咧？系、啦，即系会唔会真系陪伴咗你度过啲好多嘅时间，定系完全系你唔睇咁？有冇啲咩歌想点咧？ 我想讲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呢、這个儿童节目咧，系、我一个 guilty pleasure 嚟嘅。 系， 即系因为每次咧，我基本上系每日都睇啦，一阵详情留翻下粒钟先讲。 系啊，六点个封信会啦， 轻轻讲啦。 系， 即系以前真系每一日我都系放学就会追睇嘅。你 系 咪嗰一种小朋友？ 我系噶，系噶，系噶，系噶，系噶。好癲㗎，一間封信會講， 一間再講。咁但係到大下咧，即係都會有一個年紀就唔睇兒童節目㗎啦嘛。咁、然後你就會將嗰啲 guilty pressure 就慢慢轉移咗去其他地方啦，咁樣。咁話說小弟而家嘅 guilty pressure 咧，主要都係嚟自食嘢嘅。 哦，即係夜晚嗰啲翻到去。 係啦，而我要喺呢度懺悔一樣事情。 系， 就是、我琴日做咗一件好过分嘅事，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过分。咁话说咧，即系上年有一啲时间咪即系咪禁糖食噶嘛。咁、然后咧，你都知道小弟系出名好想即系经常系食到拉面嘅人啦，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就去咗嗰啲日本超级市场咧，买咗一啲嘟蘭拉麵翻屋企啊，即 係 stand by 定一盒裝嗰啲啊，直麵唔係卷麵，係 直 麵。 直麵啊、我見過好貴，我就冇買啦。 還好啦， 因為我知自己整咧一定整唔翻嗰種水準。 但係其實佢好容易整嘅啫，咁係爭在你有冇心機整配料咁解嘅啫，咁樣。咁所以小弟都屋企個倉存都算係頗多呢啲咁樣嘅嘟蘭拉麵嘅直麵，即係我再要講多次，唔係卷麵啊，卷麵我覺得唔好食，因為。 有要求啊！呢、這个拉面拉面小王子。 话说咧，小弟琴日又 check 下屋企啲仓存啦，咁样即系喺屋企，跟住然后突然发现唔对数、哦，即系点解啲面咧，即系因为佢系一 pat pat 嘅啲面，即系一束束咁样嘅。咁、然后啲面同啲汤底唔对数，汤底少咗一包，即系我零零四四而家剩咗一扎面出嚟啦。咁 又冇汤底喎，咁 系啦，冇汤底啦。 其实有冇储开其他品牌嗰啲嗰啲粉啊、啲麻油啊嗰啲？ 冇， 有啲人会储。 储嚟做咩？你正常煮一个面你会用噶嘛？ 我真系唔 会储啫。 咩嘅屋企咧？见到个雪柜真系无端有包粉喺度，咦？点解你会有剩嘅咧？ 吓！ 系咯，你煮嘅时候 佢斋落啊！ 因为如果嗱，那个矛盾位就系，如果你煮嗰面嘅时候你唔会落嘅话，咁 OK， 你留你唔用我明啦。但系留起佢，除咗整啲食呢个面之外，你仲有咩场合会用得着呢个位先奇怪？ 系啦， 你储先奇怪啊！ 系啊，真系唔会储噶， 你唔用咪抌咯。 即系，同埋就咁用水淥，跟住淥熟咗个面就咁食，我都觉得好难过，真系极难过呢件事。 搞笑！ 我对于你呢个朋友感到有啲抱歉啊，佢嘅生活唔够美满， 我都惊唔到。 系啦，咁啊，但系至于琴日我即系话说发现自己剩咗一扎面嘅时候，我点样处理嗰扎面好咧？咁样，因为话说琴日我翻到屋企啦，咁然后我老婆煮落饭，咁佢琴日煮。呢一个嘅部队、哦， 哇， 好邪恶啦， 好耐冇食啦， 已经好邪恶啦。咁然后咧，一路食我就一路喺度，即系个人已经谂紧扎面啦。因为你知我对拉面嗰种热爱系好唔舒服噶嘛。你扎面冇汤底，我点食啫？咁样咁我就成个人唔聚财，跟住喺度谂，跟住然后谂下食完成个部队锅之后，咦唔系、哦，成个部队锅个汤底我又冇饮晒。不如 keep 翻去啦，反正晏少少都会肚饿噶啦，个人即系呢排唔知点解个人 keep 住好肚饿。 你同人哋嗰啲麻辣火锅留住嗰个汤底，熬足49日， 一样道理噶。 第二水嚟到，另一个新客人攞翻啲旧 食锅，系啦， 黐线噶， 同样道理啊。不过卫生啲啦，我唔想食人哋口水味嘛，系咪先？咁然后咧，我就一路留住个汤底，留到去差唔多11点嗰啲钟数。 然後我就嚟了啦。 哇！ 我就將嗰一扎剩咗落嚟嘅直面，就掉咗落嗰個部隊鍋嘅湯底嗰度，咁又落熟，即係將佢煮熟咗佢。跟住然後我打開個雪櫃，喺度揾材料，點樣可以令佢再件事豐富啲咧？咁我又再落咗啲泡菜啊，落咗啲芽菜啊咁樣啦。跟住我一路揾一路揾，揾極都揾唔到芝士啊！最紧要就系嗰块芝士，一个部队锅最紧要系咩啊？就系块芝士。我揾唔到嗰块芝士，我好唔开心。但我仍然食咗成个嘟兰拉面嘅直面，加埋部队锅汤底，我发现真系超级好食。即系咧，话说咧，之前我哋咪同阿教主做访问嘅时候咧，原来好多佢嘅 fans 都。聽完我哋個訪問就學咗佢嗰個煮燒嘢 落雞粉落 雞粉 啊嘛， 落跟住打兩隻蛋啊嘛，呢個方法 OK 嘅，咁但我覺得我呢個方法更好咯。 部隊鍋湯底， 冇 再加呢一個直拉麵， 真係冇得輸。咁當然啦，個部隊鍋湯底你有得簡單整啊，麻煩地整啦。我哋琴日整就真係自己買材料，自己慢滾出嚟嘅。 因為你本身食開嘛。 係啦，咁有啲就即係簡單啲，就係直頭買一袋湯底，就倒落個鍋度煮熱佢就搞掂咁樣啦。咁啊， 食完之後幾時開始覺得內疚？ 一路食已经一路内疚，但系嗰种心情系好矛盾嘅，即系一路要赞叹自己，哇！点解你咁天才可以谂到啲咁嘅方法去煮面嘅咧？哇！真系好好食啊！咁样 望住个时间，但系 哇，差点几食呢啲真系好肥，跟住一路庆幸个雪柜冇芝士，但系同时间又觉得冇芝士又好似真系争紧啲啊！咁样。 好彩你冇食芝士啊！食芝士你肥咗啦 ！我可能唔食芝士都肥咗噶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唔得，我下次一定要再翻整啊！呢、這个 我觉得你呢一种罪疚带嚟嘅呢个状态，我好羡慕，因为咧我最近都有一个罪疚感啦。但系咧，我觉得系好 sad 嘅一件事，即系冇你啱啱嗰种咁缤纷。 系 呢一种 sad 就系因为。啱啱數翻早嘅星期日啦， 上個禮拜日， 啱啱嘅禮拜日，咁全日係唔需要做嘢啦， 係 冇嘢要出街，所以全日喺屋企啦， 咁冇咯。 Suppose 应该系啊， 你几嗱？我问下你，不如调翻转头问你，你有几耐冇试过有一日全日系可以唔使出街、唔使做嘢，净系留喺屋企啊？ 真系唔记得啦， 真系好耐啦嘛，系咪？ 咁所以应该系好期待啦，应 该系好好、啊。 咁然之后瞓醒觉十一点几碌电话啦、上网睇下嘢啊，打下机啦，咁跟住都颓废咗个零两个钟头。好啦，叫早餐外卖食外卖，唔落街。 你的早餐又系常餐嚟噶啦。 系啦，食常餐嘅时候开套动画睇，睇完之后食完。就繼續睇，睇到唔錯啦。哦，攰攰地，又攞個電話出嚟玩下。咦，開始三四點咯，係咪應該要做下嘢咧？因為嚟緊星期咁，我啲訪問啊，各樣好多嘢要準備啊，可以準備噶， 係 唔會完噶嘛。 係，就甚至乎你禮拜日整定禮拜五嗰啲 EDM 都得㗎。 其實初頭係嘅，但係慢慢啲嘢多嘢做到冇辦法，唯有星期三四先做咯。以前係逢禮拜日咧就做嘅，頭一個月嘅時候咁跟住好啦，咁今日放假已经有个挣扎啦。究竟我应该休息休息到尽头，先至储够力为了走更远的路咁啊？定抑或系开始做咁一啲嘢去摊分开啲工作量，等之后可能 weekday 嘅时候冇咁辛苦啦。 系 咁最后一路谂嘅啫，一路谂又继续碌电话唔理啦，又打下机啦，继续 好合理啊。 然之后去到哦太阳落山啦，嘅食晚餐啦。哇，太阳落山嗰下嗰个人咧。心情跌到落谷底 啊！因为咁搞笑， 因为个天黑啦， 系 而我十一点几起身系好少可，即系话我虚度咗嘅时间，你当六点零日落啦， 系 六七个钟， 六七个钟就， 但你谂翻六七个钟， 一套剧都追唔晒， 六七个钟剪咗好多个访问，六七个钟整完个 EDM， 你冇咁变态啦个人， 就系呢一种，我觉得。我係覺得好 sad 嘅，甚至乎去到夜晚嘅時候，月夜望住個鐘，但你又真係提唔起勁做嘢，哇！嗰個自責啦，同埋個內疚係個心情係差嘅，直情係個目無表情，然後係不斷心裏面同自己講：我今日做咗啲乜？ 我喺度做紧啲乜嘢？我喺度做乜嘢？跟住下个礼拜你又自己攞苦嚟身，而家有时间做你又唔做，有时间谂嘢又唔谂嘢咁。 系咪系咪我令你好大压力啊？对唔住咯， 点解关你事？ 我分担多少你啲工作量咯？我唔想噶 嘛。我哋要重新，其实我哋已经 50-50 噶啦，自己其实已经我哋分得很好噶啦啲嘢，唔关事。但系因为你啲嘢要做啊嘛，即系就算唔系做呢份工，你平时有啲 friend 都系噶啦，星期六日都要开 OT 噶成噶啦，即系因为 deadline 到其实唔系计你 office hour 噶嘛， 嗯嗯嗯， 所以 deadline 前你要做完啲嘢啫嘛。 咁 啲 friend 星期日咪又喺屋企，可能开住部电脑做文件剧，差唔多状态。 哎呀， 只不过我哋呢啲。 你真係工作狂嚟， 叫做有得拖住咯，即係嗰個 deadline 當係星期五係一個 EDM Friday 嘅，咁我星期日做就叫提早做啦，但唔做又唔會死住嘅， 係絕對我明啊， 因為唔係星期一就要交啦嘛啲嘢。 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咧，波成就係咧，你唔好咁樣諗先，因為咧人喺越危急嘅情況底下係越能夠發掘到自己嘅潛能。 其實我覺得係 嘅， 好多 即係你啲嘢咧唔做，你褪到最尾咧，你都會做得曬嘅，但係你係可以用。极短嘅时间，你突然会发现自己个生产嘅效率系高咗好多噶。 好同意， 系咪啊？因为你例如可能我当啦，我俾你礼拜日嗰日真系突然的起心肝打开部电脑做嘢，你可能个状态就系、是，得闲又揿下 message 啦，得闲又不如望下两眼动画，得闲又攞部手机弹珠玩下阵咁样，跟住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都未你做嗰样嘢都根本嗰个推进系好慢嘅，咁倒不如你就一次过放松晒成个人，将嗰个 deadline 压到最后。虽然我咁样教大家好似唔系咁， 但呢个咧系真嘅。我发现到以剪一个访问为例啦，譬如苏动音乐嘅访问又好啊，后援会嘅访问咧，即系如果时间好危急之下，那个判断力系会好快，同埋会大刀阔斧，即系有一啲嘢点样剪。但系如果时间好充裕，当礼拜日咁，大把时间。慢慢嚟啦，逐句逐句听啦， 同埋个集中力好低啊！其实做嘢最紧要讲紧都系嗰一份集中力， 同埋冇咁决断，因为你觉得有时间，咁所以啲嘢我唔需要系啦，即系我有咩嘢我咪翻手咯咁。就好多呢啲嘅嘢累積，咁所以我係嗰種自責同埋罪疚感就係嗰種，我覺得好有問題嘅。即係當你有得放假休息，居然你覺得休息係有罪疚感咧。 唉，你學我啦，食、 啊、 下嘢啦，食下嘢啦。嗱， 我食嘢都有罪疚感啊！而家 我唔知道而家聽緊嘅聽眾，即係其他會唔會做緊其他行業係唔同嘅。不過我即係亦都勸喻大家，今日星期五啦，有啲咩做唔曬，而又唔係急到一定要 weekend 交咧，留翻下個禮拜做。而家剩翻仲有半粒钟左右，六点钟收工噶啦。听下我嚟播下歌啊，轻松下，俾自己个人放空少少，系嘛？ 跟住啲人就会话：奔神，你太年轻啦，你睇工作睇得太简单啦，呢一样嘢唔系你谂咁容易噶。咁但系除咗食嘢你会有罪疚感，做嘢呢啲放假罪疚感之外，仲有啲嘢可能你都会有。可能出去同啲朋友玩啦，做一啲决定嘅时候，你都考虑埋其他啲人嘅反应，呢啲嘢会唔会都令你有罪疚感呢？ 走先啦、啊，系咁先啦、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啦、啊，系咁先啦、啊，下次见啦吓。走先啦、啊，系咁先啦、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啦、啊，下次见啦、啊，有下次嘅话。见大家都饮到咁上下，望下只表话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你哋拉住我话我饮唔够，好似想同我死过。你哋唔明我几真搭 N259，而家唔走，飞的都至少两嚿，要平就要落旺角转小巴走。但系呢啲嘢我点会讲出口啊？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是兄弟，咁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真系要走啦。要走就要走，要够胆讲出口。要走就要走，搵呢度嘅出口。走先啦、啊，系咁先啦、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啦、啊，系咁先啦、啊，下次见啦吓。走先啦、啊，系咁先啦、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啦、啊，下次见啦、啊，有下次嘅话，拧开啲手，我冲落楼，走嘅时候有少少内疚，系咪扫咗佢哋兴，系咪太不近人情，开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系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实大家高兴先系最紧要，我应该翻去陪佢哋到听朝。喂，系啊，我翻嚟啦。系啊，喂，有冇挂住我啊？喂，系啊，我哋饮杯先啦。吓，咩话？你话转头先啊？吓，佢哋头先唔系系咁留住我嘅咩？点解？而家个个醉晒，冇人理我嘅。下次见一下，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再见啦，下次见啦，有下次嘅话， 唔知有冇去过啲 party 度想走，但系又惊有内疚啊，即系得罪啲朋友。听过呢一首 MC Soho Kidney featuring Kian 9896嘅系咁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暂时不表决将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决定草案。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说，若果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后需要本地立法，要在本届立法会任期内完成，时间上较为紧迫。但他认为以立法会目前的效率和速度，有需要时会充分配合。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认为，从今次人大常委的做法可见中央很小心处理今次事宜，尊重一国两制和重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让特区政府有空间与中央协调，透过本地立法方式制定令双方可以接受的反制裁法。四名港大学生涉及早前悼念刺警疑犯疑案，各被控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其中第四被告容仲熙昨日原本获准保释，但是控方申请复核。高等法院今日下午提堂，法官杜丽冰将申请押后至下星期五朝早处理。容仲熙出庭时向旁听的亲友点头打招呼，离开时旁听的亲友向他挥手道别。同案的其他三名被告分别是港大评议会主席张敬生、港大学生会前会长郭永浩以及李国贤堂学生会前代表杜林成亨。四名被告各被控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亦都面对一项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作为交替控罪。香港同新加坡暂停讨论旅游气泡安排。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话，新加坡近月疫情有变，防疫策略亦都采取新方向，香港有需要审视。他又说，希望与内地早日通关，同时亦都要与外地经济体继续往来，未必能够一刀切考虑。有港商认为旅游气泡爆破，不便往返两地，可能会将资源调配海外。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估计，香港短期内能够与海外通关或者推行旅游气泡的可能性较低。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的全部任务，计划9月中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新华社报道，经过大约六小时的出舱活动，下午2:33，航天员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比原计划提前了大约一个小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这次出舱活动进一步检验了中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以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大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的慢线有意外，龙尾北角码头。另外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围的回旋处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排到过了南围。就是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围回旋处有坏车，龙尾过了南围。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而家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另外，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了，但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隧道入口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在喇沙利道。提提大家啲封路嘅消息，喺清水湾道因为有修剪树木工程，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而家近平石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遮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真正的快活人是点？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佢更快活，咁你就是真正的快活人。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其实香港广播界早在50年代就已经出现第一位 DJ， 他就是 Uncle Ray 了，不过只限于英文广播。 讲广东话的 DJ 呢就要去到60年代才出现。而在这个职位未出现之前呢，本地两间电台播节目的方法都是节目主持只能够摘开咪，播歌呢就要由另一位控制员负责。主持人介绍完之后要等差不多几秒 dead air 才会播歌。现在听落呢都真是非常老土啊。直到60年代尾，陈任、余曾经过多番争取之后呢，终于在商台开创先河。之后陈任来了港台，加上青春交响曲和后来二台出现的 DJ 文化逐步形成，好快就已经出现明星级 DJ， 分分钟啊比拍戏拍剧的艺人更加红的。除了主持音乐节目之外，更加有机会冲出直播室唱歌、拍剧、做主持、拍广告、拍戏、开音乐会、填词、写文，好似我哋嘅大师兄欧瑞强咁啊，70年代尾已经率先弹起。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 去到1981年，丽的电视青春剧《IQ 成熟时》咧，破天荒由几位 DJ 做主角。 每次我写新诗，费尽劳力心思。 除了商台的钟保罗，另外就有二台的蔡枫华、邓凯琳，还有邓慧思。 声音演绎彭程、赞文、尤大东。 令我幼儿写了幼诗。 18/22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老人梁志希， 乜嘢事啊？中国， 你入行咁耐，有冇前辈噶？ 哦，你入行耐过我，你咪我前辈咯。 系、哦， 咁你有冇前辈嘅咧？ 入行耐过我嘅就系、是、我前辈咯。 诶、欸，咁呢个星期18/22听紧你请嚟嘅嘉宾系好多人嘅前辈添。 我小时候已经睇过佢啊， 我大个之后都有听过佢啊。 系佢， 黄舒淇。 呢、這个星期六晏昼4:00-6:00， 18/22听紧你，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分神做人太清醒是不是好辛苦啊？ 当然啦，我觉得从各方面都是，尤其是感情事。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喜欢借酒消愁啊？都是想个人没有太清醒啫。 一天一心一族人，长年累月酝酿情分，有点来如共振，要是谁和谁合衬、啊、情未能用笔问。如提炼清风的味道，才延续交心幅度，如味觉要心底跳舞，能心中有数，然后陪未来画地图。要醉到开始，过去印象知道风花雪，梦想也会替天芬芳的酵素。大酸涩都好，大苦涩都好，甜蜜蜜更要趁早。交杯的刺激想维持，仍旧要生死地相处。错逢如唇扬亦冷汗要偶遇，过来人成熟谈先不怕输。 Somebody 听过有黎明同埋张敬轩嘅 Old Fashioned。以前咧望住杯中物，会好奇啊，点解啲大人咁中意饮啲有苦啦，饮完又会眼蒙蒙嘅嘢嘅咧？大个发现有啲嘢咧睇得太清楚，可能对个人或者对自己嘅生活。对自己的情绪都不是那么好，有些东西模糊一点好的。有很多事情以前大人会跟你说，你清醒一点，不要发梦了，但就是因为有些人不够清醒，喜欢发梦， 我乖乖的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一副怪表情，我曳曳的革命，别太过似样，请刺激我思神经， 所以刚才找到他们新天地。 听过两首作品，包括有 Mary Lam Lam 同埋抛海嘅《不清醒都市》，跟住有佢系欣怡有呢首《罚你》。 罚边位仍然太过乖罚，罚边位受罚边位仍然太细胆罚，罚边位受罚边位仍然太正经罚，边位受罚边位仍然怕老师罚罚罚。 如果之后有人会同你讲冷静啲啦，你清醒啲啦，你唔好发狂啦，你 sorry 啊，狂系要发嘅。 无法释放真血泪，无力地背负着命沉进水，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这染黄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So I can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峰所講，佢寫呢首作品嘅時候，佢都係幻想住一個發狂嘅狀態，創作咗呢一首《恩愛之罪名》。可以一見鐘情咁，好多嘢都係發狂同埋唔清醒造成嘅。Girl, you got me thinking I'm about to fall, yeah. Feeling lucky, yeah, I think I'm about to call, yeah. Come over, honey, love and like Junior. I'm coming for you till you're back against the wall, yeah.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Don't let me down. Need your hands from sinking to high. Don't want to make me pay. You ain't even loving, okay? No, making up the need your hands from sinking to high. Turn so for me. Take a knock from the way I came. Let it go and we can party like a rock star. Singing loud at the window of a sports car. Time in a rush, don't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I'ma beg no harm. What you got? Ooh,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戴利歐 N 身邊最新派台作品 Crush Oh No， 咁啊轉頭翻嚟六點鐘過後咧，就會有呢個全城點歌大行動。我哋今日嘅點歌對象係細個睇嘅兒童節目。轉頭六點鐘新聞之後翻嚟見啦。 阿卜杜拉任命前副總理伊斯梅爾薩布里接替穆希丁出任新總理。王宮發表聲明，確認伊斯梅爾薩布里在國會222位成員當中取得114人的大多數支持。阿卜杜拉根據憲法委任伊斯梅爾薩布里為大馬第九任總理，明天下午在王宮宣誓就職。阿卜杜拉同時希望政治危機立即結束。大馬傳媒報導，伊斯梅爾薩布里預料下個星期公布內閣名單，以便新政府盡快展開抗疫工作。61歲的伊斯梅爾薩布里目前是毛統副主席，他獲任命為總理，標誌著捲入貪污醜聞而在2018年大選失利的毛統再次取得領導政府的地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但是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咁龙尾咧一路排到去西湾河近泰安楼，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西湾河泰安楼附近。咁另外英皇道上去东廊嘅支路嘅车龙咧，一路就塞到去近鲗鱼涌港铁站噶。另外在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围回旋处之前有坏车阻路啦，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近窝尾。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四线啦，有交通意外啦，都清咗场一阵噶啦，不过车龙都系仲系几长噶，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过了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啦，由九龙过去港岛，咁因为咧就系东廊嘅嗰一宗交通意外啦，而家由东隧喺九龙过去港岛啦，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其他路面嘅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东山台，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嘅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车龙排到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咧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咧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除了港队，大家仲可以留意另一支好特别的队伍，就是难民残疾奥运代表队。代表队有六位选手，有人在战争中受伤，亦都有人在流离失所期间经历了改变一生的伤病。想知他们可不可以夺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joy.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十一分啦，全城点歌大行动。 Yeah, 今日我哋好紧密啊。 因为见到大家都应该勾起咗好多嘅童年回忆啦。 冇错。 因为我哋点歌对象就係你细个睇过嘅儿童节目啦。究竟啊，你会諗返起一啲咩嘅片段，咩节目啊，咩环节啊，睇过咩嘅动画卡通片你好记得嘅呢？ 基本上我諗起我细个呢所有四点到六点嘅时段啊。 係。 扫晒㗎我係。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以前四点钟至五点就会系儿童节目，五点钟就会播其中，跟住又会播另一套动画 咁 啊。后屘去到四点前，三点半至四点都会有一套嘅。 系啊系啊，我连系英文台都抡埋噶。 哦， 英文台咧，因为咧广东话台播完之后咧，咁差唔多播啲时事新闻啊咁嗰啲咧，其实 系就走啦。 你扭过去英文台嘅，佢仲播紧。卡通片 嘅，即係有啲兒童台咯，以前有睇， 係啊咁樣咯，所以嗰陣時係好開心嘅。 咁啊，你又有啲咩嘅回憶？你啊，即管可以話俾我哋聽啦。呢、這個時候我哋亦都聽下斌哥先啦。咁 好啊， 究竟啊有啲咩送俾一啲你細個睇過嘅兒童節目咧？有咩説話同佢講咧？ 我童年時嘅兒童節目，你好啊，好耐冇見啦。谂翻起咧，都唔知应该话系我离弃咗你啊，定系你离弃咗我？但的而且确，我童年大部分嘅回忆都可以话系同你有关嘅，而你更加体现出原来我由细细个开始就已经系一个 work-life balance 嘅人。由于我小学系翻上昼班嘅关系。记得细个一放学咧，我就会冲翻屋企瞓个晏昼觉，去到大概下午四点钟咧，就会起身睇闪电传真机，咩《Auntie Wu Zhu Zhu》啊，《小老鼠与大花猫》，《英智特警》啊，《咕啦咕啦超级乐园》，哇，真系谂起都有声有画面啊！啊，系啊，我细个仲试过报名参加入边嘅游戏环节噶，上过电视之余，仲赢咗只手表翻屋企添。不过讲到细个睇儿童节目最紧要嗰 part 咧，就梗系睇日本动画啦，《高智能方程式》《反斗剑神》《樱桃小丸子》《元气爆发》《反斗小王子》等等，全部都系我每日嘅精神食粮嚟嘅。仲记得当时咧下昼一路播动画播到六点钟先完，我就一边做功课一边睇电视，咁一定系俾阿妈闹噶啦。而最后我亦都会往往做到十点钟先完成晒所有功课瞓落床啦。即使而家临翻起咧，都系值嘅。起码佢令到我生活多咗好多乐趣，甚至乎到咗而家我都会一路睇紧唔同嘅动画添。所以去到大个咗啦，即使冇再睇儿童节目都好啦。早几年听到电视台话要将儿童组接埋唔做，系啊，唔多唔少都会觉得有啲可惜嘅。到底而家嘅小朋友仲睇唔睇儿童节目嘅呢？到底而家嘅儿童节目有啲咩人，有啲咩环节嘅呢？冇得睇儿童节目嘅话，咁到底而家嘅小朋友仲有冇童真呢？呢啲问题好似都同我嘅生活相去甚远啦。但我仍然想送一首十方客嘅《地球防卫军》俾你哋。多谢过去咁多儿童节目守护住我童年嘅小宇宙。细哥每年都会追儿歌金曲颁奖典礼嘅奔尘上。 特别新闻报道，由于地球受到严重破坏，大批人类已进行迁移计划，只有小部分留守旧家园。喺呢个时候，我哋交俾十方侠为大家报道。 回头望见身影要靠近。闹市穿梭街角弯，濒临绝处需找救赎，停留绝望。 我鬼怪，一千美梦量，一只个一只夹上我全场，大肆地破坏，坏力咗十界，用恐惧统治个世界，我梦中见着近身白，太自私自利嘅手执最快，但未算数嘅小孩，仲未打算未战就言败， 孤身走过被封印的味道，对手挡前路。 就是一百四十分的拒幻境，即使前有荆棘后有敌人追逼， But we are all freaking legend John Wick 都算不入的一班正义大侠，不做沉默就算神不要惩罚我地，但做好过结局只得一句来不得及。 实况下地球防卫军，我呢只歌想起那些特摄片，去超人呢、啊、超人迪迦、超人蒂娜那些呢， 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的。 同埋原来你有上过电视咁劲， 系啊，因为我姑姐以前系做嗰个电视台嘅，所以佢帮我排队去参加，咁、哦、然后我就赢咗只手表翻屋企，好开心。但系有一个唔好嘅回忆就系嗰啲以前嗰啲 PA 对啲小朋友都几恶，闹 你，乖啲，静啲，搬出嚟走。 系啊系啊，其实同埋我入去系为咗见盖世宝嘅嗰阵时，但系最可惜嗰阵时见唔到啊，嗰集唔系佢啊。 哦，以前偶像。实不相瞒。我都有类近嘅发生过，究竟我细个睇儿童节目嗰啲有啲咩咧？ 听下， 我细个睇过嘅儿童节目，你哋好啊！你哋喺我童年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噶，我仲记得读书嘅时候喺呢啲暑假月份咧，无论日头做紧啲咩都好。去到下午四点几都会准时坐在梳化面前乖乖地这样等看节目的。闪电传真机呢印象就不是很大的，因为那阵仲小。Z-Net 小人类就真的属于我的年代了。以前会跟阿妹一起背那首主题曲的。无穷无穷小宇宙来让我营造这世纪。最重点就一定要是卡通片环节啦。以前啊，边有得好似而家咁样随时随地咁样睇动画啊？当年好 hit 嘅《四驱兄弟》啊，《天才小鱼郎》啦，《爆旋陀螺》等等，都系喺儿童节目嘅时段嗰度睇嘅。而最开心就系喺呢个儿童节目前后，其实都有其他动画睇嘅。好 hit 嘅嗰啲《宠物小精灵》啊，《数码暴龙》嗰啲，都系嗰阵时咁样睇嘅。所以都解释咗点解我依家大个咗都仲咁鍾意睇动画。除咗战呢小人类之外，另外仲有一个儿童节目我都好深刻嘅，就係、是、有线儿童台嘅 IQ 相拼啦。哇，呢、这个真係上个世纪嘅事啦。当年主持嘅有阿文同埋阿边，细个觉得佢哋讲嘢好搞笑好好听啦，又鍾意睇佢哋同嗰啲小朋友互动。而嗰陣有一个奇难环节就叫做 IQ 擂台阵，系俾啲小朋友打上去挑战 IQ 题嘅。我嗰阵都有寄自己啲资料去噶，当中有一栏咧系要写自己嘅爱好，所以嗰阵我就帮自己改咗个名，叫做 IQ 博士。我知道你哋实笑紧啦，但细个觉得好 make sense 噶。咁本身已经鍾意 IQ 题啦，又可以食字食到个已经存在嘅 term 都唔差。然后有一日黄昏，我记得收到个电话，对方就问我得唔得闲啊，一阵间会接我入去节目嗰度比赛。哇，几开心啊。其实就好似听众打上电台可以博出街嗰种心情一样。而最后赛果系点，我记得我抢答太慢，所以最后输咗。点都好啦， 谂翻起都佩服自己噶，点解细个为咗玩可以咁大胆、咁有勇气呢？依家人大咗，好容易介意人哋点样睇啦，又觉得做嗰啲嘢冇乜回报，都系算啦咁。所以我真系要好多谢我细个睇过嘅儿童节目，多谢你哋令我有过一段咁纯真嘅童年。自称 IQ 博士嘅波成常。 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头上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太大冒充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又听到结晶声音。 我哋做一样好衰嘅事情啊！ 其实好想播晒呢只歌嘅， 系啊， 但系有一个更加重要嘅任务。 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好衰我哋，但好多人要求我， 真系好多人都谂起呢首歌。 得我嘅，我系谭玉英，括弧1982。至2014，我意思是说1982至2014就是我做儿童节目主持的年份，总共都32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穿梭机先的，跟着就变传真机，慢慢就有 internet 出现了，然后又哎呀都不讲得那么多了，放学见了，跟着还入了 ICU 添。由穿梭机变做传真机，就出现了我这个角色了。是啊，就是硬天乌卒卒了。是啊，我是教小朋友英文的。哎呀，閒話休題啦，我依家咧入正題啦嚇。其實我今日嚟咧就並唔係同大家講教英文嘅，我係想轉下話題咧，就想講下科研啊。我想今日同大家講嘅就係地球歷史上嘅大滅絕。咩話？咩叫大滅絕？唔係嘛？咁都唔知道。哎呀，即係咧有好多生物忽然間絕曬種啊！最嚴重嗰次咧。就是毀滅了地球95%的生物的。不過你們不用怕，地球經歷了寒武紀、自流紀、侏羅紀、白垩紀、更新紀，一路到現在已經經歷了23次大滅絕，所以我們很有經驗的了。只不過好像沒有人可以肯定究竟大滅絕的真正原因。有人估計是陨石撞击，亦都有人说是火山大爆发了。不过始终都没有人可以肯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就是生物并没有因为大灭绝而停止，反而还不断进化。小朋友，你呢？你的生命经历了几多次大灭绝啊？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痴可否不要老，伴我征讨？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倒，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在游玩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 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来世也不去。 走咪走咯，我唔走。地球嘅新生命、新阶段，又点会嚟啫？咁就真系名副其实，阻住个地球转啊！有好多嘢真系要放手噶，只有张开双手，你先可以掌握到更重要嘅嘢，就系你嘅未来啦，小朋友。过去嘅就放低啦，孭住咁多，点飞啊？ 再游荡里，再游玩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在游玩里，突然变老去， 是正常的。 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 你记得我，咪得咯。 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 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小朋友，我走啦，个世界交俾你，唔好挂住我啦，保重。 系啊，听头先 Ian 嘅搞不动之后，有呢一首大家好想听《青春常驻》演唱会版啊， 小朋友，佢翻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德国和俄罗斯，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其中嚟自德国的确诊53岁男子，今个月16号抵港，本身在4月和5月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上个月13号亦都验出抗体呈阳性。另一宗个案是一名30岁女子，前日经俄罗斯抵港，是机组人员，她7月在俄罗斯已经接种两剂卫星5号疫苗。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暂时不表决将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决定草案。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话，若果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后需要本地立法，要在本届立法会任期之内完成，时间上较为紧迫。但是他认为以立法会目前的效率和速度，有需要时会充分配合。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认为，从今次人大常委的做法可见中央很小心处理今次事宜， 尊重一國兩制和重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讓特區政府有空間與中央協調，透過本地立法方式制定令雙方可以接受的反制裁法。美國總統拜登說，台灣與阿富汗形勢有根本不同，如果台灣遭到入侵，美國會作出回應。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注意到有媒體說這個也許是一個口誤，因為的確台灣和阿富汗有根本的不同，這個就是阿富汗是一個主權國家，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任何國家都絕對不可以逾越的紅線和底線，中國必須統一，亦都必然統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朝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持續酷熱，下周中期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导游站对开的第三四线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游丽村和将军澳道近兴田村。咁而家講到咧，隔咗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和富中心嘅意外仲係處理緊，慢線封閉，車龍排到西灣河泰安樓。咁而家英皇道上東區走廊嘅車龍咧都排到去近康怡廣場嘅，受到意外影響，東隧去港島咧係需要實施間封措施，就係東隧港島要實施間封措施。而家東隧九龍入口嘅車龍排到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城市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欣平，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钟益良。 刘嘉莹，一位大学毕业生，又是一个农夫。 大学生耕田，不觉得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本身都有兴趣在农业方面，但是我就种棵葱都不懂，有这个机会入农场种田的时候，我就觉得机会要把握。 他们一班农民制作电台节目《学人做农夫》，话俾大家听，香港农业仲有得做噶。 好多香港人唔当香港农业系一个认真嘅事，但系仲有一大班有心人系好认真咁样去发展，想多啲香港人去认识我哋嘅农业系发生紧啲咩事啦，同埋拉阔对农业嘅想象咯。 另一个目的就系薪火相传。期望大家为香港农业出一份力。 好多嘅农夫系超多年嘅经验，去教翻一啲都市人，俾多啲香港人自己种自己嘅菜出嚟食。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陈欣然 Shelly 第一次为动画配音，佢最难忘嘅系 对于配卡通片有个梦咧，就系以为要扮卡通声嘅，咁但系原来欣欣老师就话唔需要嘅，你自然啲，用翻一个自己讲嘢嘅通，然之后我角色咧因为比较串串拱啊，恶啲，所以经常佢都要我注意恶啲嘅，再恶啲，跟住爽啲，恶啲，硬啲咁样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嘉宾 我是人力资源经理招聘组的陈允玲小姐 Belinda。机器维修主要一定要有主动和不怕辛苦，对行业有这个热诚。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诉说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So long, young girl. We gonna live for the generation. 一位非常之经典传奇的人物，他的名字叫 Paul Johnson， 他是 Chicago House 的传奇的 DJ 加 producer。 他在美国时间8月4号因为染上了这个新冠肺炎之后过身，终年50岁。所以今天跟大家揀来一些他的作品来做这个 mix 向他致敬。 Welcome to the warehouse, warehouse, warehouse, warehouse, warehouse, warehouse. 今天大家听到 Chicago House 这个名字，其实因为 House 这类音乐可以承接回昨天头半个钟，如果大家有听到的话可以知道的。到80年代 House 这类音乐的发源地可以说真的来自美国的芝加哥。咁后屘喺呢个芝加哥地方，好多嘅一啲 club 啊，啲 DJ 去做呢类音乐，玩呢类音乐之后，就传到去英国嗰边，去到90年代传翻入翻美国，有第二波嘅呢个叫做 Chicago House 嘅 wave 啦。咁啊 ，Paul Johnson 就系当时好代表性嘅人物嚟嘅。 Welcome to the warehouse. 今 天这首作品是来自 Paul Johnson， 叫 Welcome to the Warehouse， 是1994年的作品。 Enjoy our music. 其中一个讲法说为什么这一类的音乐叫 House， 因为当年有一间 club 叫做 Warehouse， 就经常播这种音乐，所以那些人就说哦，听这类音乐就去 Warehouse 听，所以就叫做 House Music。 Enjoy our music. enjoy our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Welcome to the warehouse. Johnson 有啲外国媒体大概统计啦，佢人生当中推出过超过300首嘅作品，当中亦都有唔少嘅专辑啊、EP、LP 等等。喺1996年，佢推出咗一张专辑叫《Feel the Music》，听紧呢一首就系嚟自当中嘅作品叫做《Hear the Music》，一齐听下佢所做嘅 House Music 又系一种点嘅感觉呢？听呢一首嚟，同样嚟自1996年佢嘅专辑，叫做《You Make Me Say Doobie Doo》。其实 Paul Johnson 佢大概1982年开始，即系10岁、11岁就开始听呢啲唔同嘅音乐，然后想自己去整嘅。咁啊，但系佢即系听可能一啲 hip hop 啊、funky 啲嘅歌之前咧，其实佢都系跳开嗰啲街舞，即系一个 break dancer 嚟嘅。咁啊，当佢慢慢开始听啲 house music 或者 disco 嘅歌啦，想做啦，见到啲 DJ 打碟好有型，于是乎就自学，学一啲 spinning 啊、scratching 嘅技巧，完全系自己嚟嘅，所以亦都令到人哋话佢好犀利嘅其中一个原因。喺1996年推出咗 Feel the Music 呢张专辑之后咧，有一个一定要提系对于 Paul Johnson 嚟讲都真系好大影响力嘅一个标志性嘅事件。就1997年之前咧，我哋做Daft Punk 嘅 tribute 嘅时候都有讲过啦。 九七年 Daft Punk 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歌叫 Teachers， 里面提到一啲对 Daft Punk 影响好深远嘅人。成首歌就不断锁一啲唔同音乐人嘅名字，而 Paul Johnson 嘅名系出现喺第一位嘅。呢首叫做 Music in Me 啊，柯俊成都喺访问度讲过自己创作嘅过程嘅，佢觉得创作唔系就咁行入 studio 话，今日我要整个 beat， 整个 melody 就咁样整。都几似呢首歌所讲 ，make me feel my feel， 讲自己嘅感觉。就系佢话有时搭车行街，突然之有个旋律个音乐嚟到自己嘅脑里边。啲灵感嚟到，佢就会留住喺自己嗰度，然后就会去落手整噶啦。虽然曾经讲过添啊，佢而家整一首歌出嚟，佢唔会成为呢个世界嘅 hit song 嘅话，唔会好多人听，咁不如就唔好整一首歌啦。而佢确保就系整出嚟嘅歌都会成为 hit song， 令到大家记住，呢个就系佢创作音乐嘅理念。Hit song 一定要是1999年的这首 Get Get Down。 基本上最近一些的媒体提到他的生平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一首作品的。第一次听呢首 Get Get Down 嚟自 Paul Johnson 1999年嘅作品，你都觉得好洗脑。而呢首歌系 Paul Johnson 第一个商业上成功嘅作品，因为当年喺 Billboard Hot Dance Club Play 攞到第一位嘅，同时欧洲唔同流行榜都有好高嘅排名啦，去到荷兰、法国、英国等等都入到十大嘅。 接着这一首是2003年 Paul Johnson 的作品叫 Follow This Beat。 2003年来讲，对他来讲都是艰难的一年，就是因为他切除了他的左脚。如果睇翻一啲片段，你会见到 Paul Johnson 喺演出，佢都系坐住轮椅嘅。之前喺1987年，佢仲系16岁嘅时候就中枪，自此之后就要坐轮椅啦。咁但系细细个坐轮椅冇影响到佢创作音乐同埋去做演出嘅，咁系直到2003年真系搞唔掂啦，先切除咗左脚。2010年亦都因为交通意外切除埋右脚嘅。但系从所有佢嘅访问啊片段都知道，身体上面嘅影响对佢做音乐系冇任何嘅阻碍。推出了一张 EP， 里面有首作品叫 House Music Will Bang Forever， 就刚刚听到 Paul Johnson 用一个作品去讲他怎样看音乐，怎样去看 House Music 呢，讲他自己一路走来是怎样的一些想法。而即使他的身体状况各样东西都差了，但他仍然继续做音乐的。听紧呢一首系佢人生啦最后一段路嘅时候推出嘅作品，喺2021年嘅7月推出一个同名嘅 EP。 首歌叫做 I Can Make You A Big Freak。就过得快啦，短短半个钟头，拣嚟咗一啲代表到Paul Johnson一生嘅一啲作品，希望大家都感受到佢嘅音乐啦，同埋今日呢个 mix 你都会中意嘅。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了解多啲佢嘅古仔咧。下个礼拜一见，拜拜。